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三，醉心花索命案，第77集，桃花寨又桃花寨，上。 大当家的， 嗯， 山下茶铺里来了两只肥羊。 什么羊？ 一只蓝燕麦，一只白。 哦，公羊母羊？ 公的嘞。 有多肥？ 嘿嘿，看着就肥得流油啊。 小的们， 在 下山劫了那两只肥羊。 是。 一盏茶功夫之后，展昭端详着满是迷药的茶碗，拖着下巴打哈欠。 大人他们的车队走得也太慢了。 白玉堂单手撑在耳侧，看着地上趴着的30几个大小山贼发呆。展昭手指都轻轻敲了敲桌沿，问为首一个30多岁的粗壮汉子。 我说，大当家的。 不敢。 那山贼现在那个后悔啊，刚下山看到俩漂亮小伙在茶铺坐着，两人精神爽利，特别那白衣服的一身白衣贵过金子，拴在路边的2匹马也精神抖擞，果然是肥羊。只可惜他们刚凑上来，连句此山是我开都没说完就趴下了。山寨众山贼仰脸看，白衣人往桌边一坐，冷冷看了他们一眼，那眼神，大当家的一捂胸口，这人帅的嘞。转眼一看，蓝衣人坐在桌边拖着茶杯看他们。 哇，放了多少迷魂药呀，太浪费了。 哪个蠢才放的迷魂药？ 说起来，白玉堂和展昭本来是跟大队人马一起走的，但是半路上庞太师突然中暑了，上吐下泻的，公孙给他服了药。 马车不能行得太快，太颠簸庞太师受不了。 那索性再快点，他受不了也是好事，晕过去一了百了。 庞太师让包大人当场气昏过去了，小四子很严厉地批评了包大人。 包子，你怎么能欺负小胖子呢？ 知道了，那就慢一点吧。 于是包拯就吩咐大队人马慢一点走，反正开封就快到了，而且时间也充裕。刚才众人路过一个村庄，有村民来告状。 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前面进开封府一侧的山上突然出现了一伙山贼，在茶棚里下迷魂药打家劫舍的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。 有种啊，敢在开封府大城门前做山贼。 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就先赶过来平山贼了。两人原本以为这山贼得多厉害呢，敢在开封府附近拉山头，没想到一交手竟然是饭桶，几乎都不会武功，胆子还很小，展昭都有些不忍心打他们。白玉堂看了看那大当家的缺根筋的样子，有些好奇。 你这样的还敢出来做山贼？ 爷也是身不由己。 身不由己？为什么呀？别人逼的。 是啊。 谁逼你啊？ 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爷认栽了。 你知道这地界属于开封府管辖吗？ 知道啊。 包大人的出巡队伍最多半个时辰就到了，你们几个带回去关大牢都是浪费粮食，干脆一会儿直接喂铡刀吧。 那怎么行啊，我们就打劫也没成功过，更没伤过人，这么死的多冤枉啊。 所以啊，现在给你机会解释，你说出来理由呢，我好帮你求情。 当真？你是谁？ 我是展昭。 展昭摸出开封府的令牌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大当家的一愣，身后一群小山贼也愣了，众人盯着展昭看。大当家的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：“ 你，南侠展昭？”“ 嗯。”“ 怎么可能？展昭是大侠，怎么可能这么瘦？”“哎呀， 不用等包大人，现在我就砍了你！” 这大当家的缺心眼儿，运气也不太好。展昭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，这回又一剑正中展护卫的痛处，于是被一脚踹中脸。大当家的 AA 叫，一群小山贼对着展昭喊：“大王饶命！”白玉堂扶着额头，伸手拽展昭的袖子，将他拽回来，问那嘴欠的山大王：“ 谁逼你当山贼的？” 山贼捧着自己肿成猪头的脑袋，哀怨地看展昭：“ 这人长得这么和气，原来这么凶悍。”“ 说。” 展昭一句话，惊得那大当家的脱口而出：“ 桃花娘娘。” 现场沉默片刻，这回轮到展昭和白玉堂笑出了声。 谁？ 桃花娘娘。 哪个桃花娘娘？ 桃花仙子喽。 哦，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煮桃花酒祭祀的那位神仙。 嗯。 大当家的很认真点头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：“ 一会儿让公孙给他看看病。”“ 他怎么逼你了？”“ 我能坐下说吗？腿都麻了。” 展昭指了指桌边的凳子，让众人都起来。那大当家的站起来，到了桌边坐下：“ 我原籍是应天府的。” 展昭想了想，倒着不太远：“ 我姓佟，叫佟大宝，是做木材买卖的，33岁了，就是没成亲。哎，事情发生在去年的七夕，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劲。七夕那天晚上进货回来，看到人家都双双对对的，想想自己形单影只，就想娶个媳妇，倒是有媒婆给我保了几分亲，可是那几个姑娘资质平庸。” 说到这里，佟大宝就接收到展昭和白玉堂的眼神，那是浓浓的鄙视：“ 你还嫌弃别人？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 还拽文？”“ 我问了算命先生，怎样才能招到桃花运？算命先生告诉我，要求桃花运就要拜托桃花娘娘，她教给我个法子，找个桃花林或者找一个桃花树，子时的时候焚香祭拜，磕头三响，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姑娘，桃花娘娘听到了自然会给我桃花运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拖着下巴听，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，的确很多传言说拜桃花娘娘能招来桃花运，少男少女这么多，求一求也没什么，开封城里还有桃花娘娘的庙呢，香火不要太好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找到东郊一片桃花林，焚香祭拜，子时的时候对着桃花树磕了三个响头，刚想说想要个鹅蛋脸的大美人，就突然听到有人说话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莫非桃花娘娘出来了？佟大宝也是一脸不可思议：“ 等我睁开眼睛看的时候，就看到桃花树上坐着个穿着淡粉色长裙，拿白色帕子蒙着脸的美人。哎呦，那个漂亮啊，那个身材。”“ 说重点。”“ 啊，是。” 佟大宝赶紧省略那几百个赞美的词儿，言简意赅：“ 那姑娘问我想求桃花运可以，她就是桃花娘娘，但是我的命里没有桃花的，想要就要借，不然一辈子孤独终老。”“ 桃花运这东西还能借啊？这倒新鲜。”“ 我说那就借吧，总不能一辈子不娶媳妇儿。”那桃花娘娘就跟我说要借可以， 跟他去桃花寨做一年的寨主，各种美女随我挑。 有此等好事儿？那你怎么做的？ 我想就去呗。然后过去那一整年，爷爷就掉进了盘丝洞温柔乡了。 怎么个意思？ 我跟桃花娘娘进了一辆马车，马车走了没多远我就睡着了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在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。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如果这厮是骗人的，就踩死他。 真的，那地方像是个山谷，山门前面有桃花寨三个字，里面都是姑娘，年轻貌美啊，环肥燕瘦都有，看见我就行礼，甜甜的叫寨主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着都有个想法，他是不是做梦的时候去的桃花寨？怎么听着那么离谱？ 我在桃花寨里过了一年左右神仙一样的生活哟。哎，桃花娘娘住在阁楼里，很少出来，除她之外，寨子里总共36个美人，都可乖巧了。白天我跟他们到处逛，他们也会玩，有时候弹琴给我听，有时候唱歌做戏给我看，晚上赏花喝酒，共享美食。 你那一年光风花雪月了，没干别的什么？ 佟大宝愣了愣，随后脸一红。 哎，当然了，人家是正经人。 展昭嘴角又抽了抽，白玉堂含笑看展昭。 人家嫌你不正经。 可是我发现，每10天就会少一个姑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